精华一前尘。金融街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在元代时已初具规模，成为著名的金城坊。明清两代，这里遍布金坊银号，至清末民初，户部银行、大清银行、中国银行先后在此更迭，其后大陆银行、金城银行、中国实业银行等各大银行先后在此设立总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金融街成了中国金融财政决策机构的所在地。1993年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，在西二环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，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机构总部。随后林立的现代化楼宇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各大银行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内外知名企业相继入驻，金融街以全新的面貌在北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那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全部结束了。节目最后，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、监制刘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。来预告一下，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。 古树里的北京故事，北京五棵古树荣登中国最美古树榜，这五棵古树在哪儿？记载了北京哪些时代变迁？全市40000多株古树中的佼佼者都在哪儿呢？他们作为历史见证者又有哪些故事？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领略古树里的北京历史故事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，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:30。好了，稍后在16: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何故轻举断离歌，无我天地间寂寞，心在秋藏断崖出静默，山日月阴怀，何以得世间大自在，自心中无有惧怕，情深不残，情深不换，万古千秋有梦与回，何以离沧桑而明媚，自心中无有挣扎，浮风摇摇